外国新闻媒体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的消息。尼日利亚的《尼日利亚人观察报》、老挝通讯社、万象时报、叙利亚的《十月报》、柬埔寨的调频 90.5 电台、埃及的消息晚报、民主刚果通讯社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员会、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意大利朝鲜友好团结协会、朝鲜友好协会意大利支部、秘鲁朝鲜友好文化协会等团体网站，在5月10号到12号期间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朝鲜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一致的意志和愿望，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的消息。上述媒体郑重地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